北京好像第一次被叫去教书的时候，进了教室的话，我就说，就跟主任讲说怎么没有麦克风啊？他就说，这个我们来这边教授中医老师，每个人都内力雄浑，中气十足，从来没有人要求过这个东西的。那我是觉得这个内力还是交给麦克风去燃烧的啊，我的话就虚一点就好了。进入这个神殿模式来讲就可以了。好，上课。好，各位同学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围绕在一个我们学中医啊，大概怎么学比较可以让自己的学习效率更好一点点这个话题上面。那当然啊，说到学中医这个范畴，我也觉得有点这个饼画的太大了，因为呢我自己是平常人，没有在做针灸的啊，所以有灸了啊，灸自己也不灸别人。那所以呢下针的功夫什么的，我想我也没有这个实力或者经验值可以分享，所以我比较常常在处理的还是方剂学这一块啊，所以我也只能在这个小小的范围里面跟各位同好做一个讨论。那我呢会有来这边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的兴趣啊，当然第一兴趣是这个季节成都满城都是桂花的香味啊，所以我有点想来这边舒服一下啊，舒服一下。因为我到大陆基本上的经验是这样的，比如说因为我在台湾的生活算是很悠闲的啊，这已经写在身上啊，确实是很悠闲的。所以呢我到了北京就会觉得我这里的气场啊相当的有紧张感，就是在这边生活好像比我要紧绷。那到上海呢就更加是好像有一种好像撑不住的感觉。可是呢我发现我在成都的话是可以脚步放的比我在台北还要慢，就是我在成都逛街看着别人的步伐，我就不由自主的走得比我平常在台北还要慢了，所以就来一个比较放松一点的地方了。那但是这非常无聊的话题来耽误各位宝贵的交通旅费住宿等等是有点危险啊。但是呢我个人是想说，一方面这个我是因为年底的这个50小时想把《伤寒论》跟《杂病论》一口气教完的那个密集班，有一些关于中医的理论的部分放不下，因为只来得及教临床，所以那些割下来又舍不得丢掉的肉呢就拿到这里来玩。那另外一点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一年其实严格来讲只有带两个徒弟，那我也说过有一个徒弟不算，因为那不是人啊，因为有一个徒弟是一个叫做大数据的东西，是有朋友的表哥是做这个研究的，所以他叫我教他的电脑学中医，然后他让电脑学会再来教我，那我想也好完成教啊。那另外呢就是我这一整年大概都是其实说到这件事，我今天来之前哦，我在想说我今天要面临的讲课的难关其实是翻译，因为我这一年讲中医都是用日文讲的，有一些我还不太确定用中文要怎么讲这件事情，因为我这一年就只带一个徒儿，是一个日本的细菌跟基因学研究的一个副教授。那这个徒儿呢，我跟他相处起来其实是很有快感，就是在跟他在互动的过程里面，其实因为换了一个观众的角度，然后各位也知道其实日本人的学习态度是还蛮让人感动的，就是我其实在我这徒儿身上会看到一个我在大陆几乎很难遇到的一个小小的特质，就是我这徒儿比如说我教他很多东西，他时不时会回问我一句话啊，就是说不好意思，请问你刚刚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复述一遍给你听，你来看一下我有没有理解正确，就他随时对于他有没有听正确这件事情是在做检证的。那可是这件事情其实我在面对大陆的同学的时候，他会觉得好像听着已经有点歪掉了，但是还是觉得我都有懂啊，那个让人觉得比较，当然大陆同学也会有类似的语言，但是那个调性是完全不一样的，就 有的大陆同学会这样子啊，上一上课，然后说老师，刚刚您讲的是不是这样，然后那样，然后那样，然后这样，请问老师会不会说错呢？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当然我就听音乐，对对对，我刚讲是这样，然后他就那、啊、谢谢，那我没问题的啊，就让同学在那边哇、哦，好厉害哦，好学霸哦，就是那种，但是那个，但是这个好像。不是我要的那种学习状态啊，而且说好厉害啊，学霸啊，那个同学课后也就说，搞什么嘛？上课花大家时间来看他表演，就是也不是真的有被人家喜欢啊。那但是呢，我在跟这个日本学生啊，我在这日本徒儿在相处的时候，因为他本人是个也算是练武成痴之人，就是什么空手道什么道不知道多少段的，所以呢，他是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在我眼中是武林高手啊，但是在我眼中各位全都是武林高手，因为我很残废的啊。那在他跟我的这个互动里面，因为一方面他是做科学研究的，一方面他自己是练武的，所以他会不断的在《伤寒论》里面发现他作为一个武术的爱好者的，让他可以被蒙到的惊喜点。所以在跟这个。徒儿的互动过程里面呢，才让我再一次的发现啊，就是中医这个东西虽然是称之为学问，可是呢，它有更多在学习上面需要的特质，比较像是练武功那一边，就是它很像，就练武功需要注意的什么什么事情，在练中医这个事情上也同样的需要注意。但是我从前自己在这边做纯粹的中医的这个领域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的事情。然后当我的这个徒儿反馈给我这些事情以后呢，我才发现说，我的同业们啊，不包括台湾或者大陆，就是在教授中医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可能是把中医当成了一个学问来教，乃至于，不是学问，但是什么？有人压到。因为这件事情不如我问各位，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医的教学者啊，是把中医当成一个什么来教？让我说中医的话，仅限方剂学范围了啊，针灸学我不懂，是当做一个什么？就是说，我要强调的是，我跟我的徒儿的互动过程里面发现说，中医的学习啊，有一个蛮让人觉得残酷的事实，就是当做是。纯粹的学问的研究来做的时候，其实不容易学好这件事情。所以，当然，所以这个话题呢，就要慢慢凝聚成这个课的这个主轴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今天跟各位在这里，我第一个想向大家请教的问题是，请问，如果各位是一个想自己把中医学起来的人啊，那请问各位，你觉得？学中医最重要的是要注意什么事情？我随便问一个，请问今天帮我们管饭的吴梅有来吗？ 在。 哦，哎，请坐，请坐。那吴梅，因为我看你好像也是所谓的中医爱好者，而且你也有同好朋友们的样子啊、哦。那请问你们这些同好在喜欢中医、在学习中医的时候，你们如果是对于这个啊？其实我说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暧昧的字词，就是医术，因为医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我自己常觉得我没有医术，啊，但是我姑且用这个词好了，就是我们的医术要能够长进，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学习者，然后有这些年的体验的话，你觉得对你来讲学医术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从我目前理解的 是 体悟。 啊。 身体的感悟 啊，那身体的感悟的意思是说，你吃的这个药有什么感觉的这个意思，还是生这个病有什么感觉？就身体的感悟是什么意思？ 你和自然， 你和自然，听起来在我的世界就太过高大上了啊。 就是 你 提出的感觉，然后包含吃了药的这种感觉。 身体的感觉。有潜意识的东西有没有被激发出来？哦，好。 潜在意识的讯息这件事呢，它不是，也是医术嘛，算不算？我搞不清楚啊，算了算了啊，都算了。那我问一个医术比我高一点的，史金有没有来？ 今天没有来。 没来啊、哦，那算了，果然是不来哈。就是我是觉得他医术不是比我好吗？来干嘛呀？就是又轮不到我来教他了。那我随便问一个，有一个报名的时候名字很奇怪，叫喵小七的是谁？那你也是中医同好吗？是不是？那请问啊，就是你觉得，我不说推广中医这个事啊，我中医是不推广的，因为我药很不喜欢被人家吃光光买不到，所以我不推广。那这个，请问，作为学习中医来讲，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要学以致用， 因为那听你的那课之后，然后我就去实施各种各样的药方啊。 我那个帮忙药局发药的推销员，我跟你讲，这事儿真的是很诡异啊！就是我2007年的时候，忽然觉得说年纪也大了啊，就是也不怕刺青会后悔的，就去开始刺青，刺乱七八糟的。然后呢，那时候是看一个日本杂志，有一个男的刺跟刺两个燕子，我觉得很帅，我也要刺，然后就画着燕子，然后呢就刺了，然后刺了之后呢，才发现那燕子就是我常常买药那家药局的商标，无意识中被烙印，然后我放回药局就托给那经理看，我说你看你看你看，我这已经刺了你们生源帮的这个黑道的这个小弟的这个纹身啊，像你们那经理看的那脸上挂很多条黑线、啊。就是我们堂堂正正卖药的，也不用你这样子来替我们搞黑道吧。不过就是说，好像就是无形中我都觉得我好像一直在帮人家卖药啊，就是，当然还有呢。 还有就是，可能会从中医这个角度慢慢的延伸开去，会得到其他 的， 包括命理啊，包括风水啊。 哦，那这些就不是中医的医术了啊，就不是学医术最重要的事情。就我不能说学中医医术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能够的精，就是旁通义理啊，好像，那有各位在座的人有没有啊？你的中医的学习系统是科班出来的，就是读过这一类的学院校的有没有？有啊，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在一个中医的，就所谓正规的中医系统里面，你觉得学中医在这个系统里面，或者说你自己在这系统里面经验了之后，你觉得什么事是最重要的？ 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中药，我那时候其实并不喜欢中医，就是父母说学医好，然后刚好那个班比较合适，然后就学了。我那时候不喜欢中医，但是我现在喜欢中医，所以没有时间是浪费的。然后我觉得学中医最重要的 啊，学着开心，这样也好。好，还有没有各班同学给点意见？你觉得在你们的系统里面是中医对你们的进步比较有帮助的是什么？来，请说。 我感觉最重要的应该是勤奋和悟性吧。 啊？ 勤奋和悟性。 勤奋和悟性。啊，海燕老师也是吧？实践，哎。你常实践吗？啊？ 会的。 会的啊，就是有机会给人开开药，自己开开药。 不是自己开。 啊？ 就是不舒服嘛。 啊啊。自己开开药，对，自己吃着玩是很容易进步的了啊。那也不是吃着玩的，因为我自己是这样想，就是。你问我对于推广中医这件事情有没有兴趣，我是没兴趣，因为呢，我对我而言，我觉得中医的性价比是很清楚的。就比如说有这次我，今年几月的时候，特地我们几月去香港玩的，我忘了。 五月。 啊，五月啊。啊，好吧，就是刚好冷气太强啊，吹的，我居然在好像在旅馆就晚上半夜忽然发冷，全身在被子里面发抖。然后那时候也没有麻黄汤，但是刚好这边有麻黄附子细辛汤，就灌了几条，然后就暖了，就解决了。我就觉得这种啊， 你在玩乐的时候啊，刚好中标啊，变得很扫兴的时候，那有中药实在是很好。就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有中医本身对生活的品质是很加分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所以我并不太需要去说服任何人觉得中医好，因为我觉得它有它本身非常可观的性价比，所以就这样就好了。所以我在基本盘上我就觉得不需要推销啊，这就是用起来很好用的东西嘛。那如果要说到啊，就是我不能讲太多废话了，就是如果要说到我个人啊认为的学中医的比较重要的事情，我也不敢告诉你说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不敢啊。首先一件事情呢，我觉得不需要在这个课堂讨论，就是这个人的心力够不够。心力不够的人什么都听做，什么都搞做，那个人是这个病你也以为不是，然后就开做药，就是你自己心力不够要弄错，那没办法，对不对？所以心力的训练不是我们这个课堂在处理的啊，所以就先搁着了。那直接说到中医的这个内部的系统啊，我觉得我这个话，我希望我说出来不要有不小心哦侮辱到科班出身的人，因为这也是我的朋友告诉我的，就是我在北京教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呢，他跟我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他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兴趣的时候，有机会就说他遇到中医师啊，就是有照的科班出来的，他就会跟人家闲聊一些东西，然后他就这样子好像有兴趣跟闲聊采访了一些就科班中医之后啊，他回来跟我说，他说给我听的时候我有点惊讶啊，大概的意思是说，他发现现在科班出来的中医他的系统是混乱的。所谓的系统的混乱就是说，我的哎天威啊，好，没啊，就是我的这个，就是我自己认为说中医的人体地图至少是有两张的，如果你这两张拼起来再算黄历内经的话就有第三张。那我个人以为学方剂学最简单的学法就是这两张人体地图完全分开来处理，这是我认为学中医的第一个要点。那各位同学，我说这个话我要了解一下同学现在的状况啊。就同学，我在说两张人体地图的时候，其实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举手让我看一下好不好？好，没问题。就是啊，同样是这个金木水火土，这个手机可不可以关一下呀？好，或者是你手机一响就抓着手机冲出教室门去聊也没关系。好，但是能让他响而不接呢，就是也欺负到我，也欺负到打电话的人，就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中医的两张人体地图呢，是哪两张呢？就同样是所谓金木水火土的这些元素，在张仲景的《伤寒论》里面所画出来的人体呢，它的金木水火土是好像保护你的六道墙壁，最外面的一道墙壁叫做太阳寒水。这个最外层最大的墙壁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我觉得不太好看的日本漫画卡通，叫做《进击的巨人》，有没有看过？哦，就是那样的一个画面，你懂吧？就是外面有敌人来袭了，我们要盖这道城墙，这道城墙被攻坏了，我们只要守在里面一个城墙啊。就是《伤寒论》的人体地图，人体的气场是分成六道墙壁，最外面的一层气场叫做太阳寒水，里面一层能量少一点的。小一点的一道城墙，阳明燥金，第三圈少阳相火，第四圈太阴湿土，第五圈少阴君火，最里面最脆弱最小的那一圈墙壁叫厥阴风木。那这六道墙壁，我画这个画面给你看的时候，同学是不是会有一种感觉啊？在这六道墙壁里面，金木水火土的大小是不一样，对不对？外面的墙壁能量比较多比较大，里面的墙壁比较小，最里面的是相对更小，而这六道墙壁呢 最里面的是木，最外面的是水啊，就是它的木生火，火生土啊，木生火，火生土。然后呢，相火在五行里面不算，就姑且不论的话，然后土生金，金生水，是这样一道一道生出去的六道墙壁。那《伤寒》，张仲景的《伤寒论》在说的生病的故事，是你这个六道墙壁，就是张仲景的说故事的顺序。其实你生病不一定照张仲景说的生的 啊。就是说故事的顺序，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东西叫做感冒来攻击你的话，这个它会先打到你的第一道气场，你的第一道气场撑不住的话，它会打到第二道气场，也就是从你的身体这六道气场被病毒破坏的这个剧情之中，你从中可以学习到怎么辨识出我的身体的这六道气场哪里坏掉了，要怎么修这件事情。所以呢，虽然《伤寒论》是一本治感冒、治病毒性疾病的专书，但是它其实是在教你这样的一个人体建筑，你怎么样修房子，这样听得懂吗？所以，那这样的是一个《伤寒论》的疾病框架。所以，如果《伤寒论》的，所以刚刚说不懂第一张地图的，这样说有没有听懂？有没有还是不懂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五行的地图啊。比如说这个火，心属火，肝属木，你看心小肠属火，这肝胆属木，脾胃属土，肺大肠属金，肾膀胱属水，这边是这样，对不对？可是在这六道气场里面，太阳寒水是膀胱跟小肠，阳明燥金是胃跟大肠，上阳下火是三焦跟胆，太阴湿苦毒，太阴湿毒是肺跟脾，少阴金火是心跟肾，这个厥阴风木是心包跟肝，这个连金木水火土都有非常不一样的对法的，有没有注意到？所以这是同样是心肝脾肺肾，这个还有另外六腑，这些演员在这个不同里面，不同的电影里面，他们是扮演不同的角色的。也就是说，我们同一个内脏的状况，同一个身体的经络的状态，它可能是在这一张人体地图上面生病，也可能是在这一张人体地图上的生病。那如果你要我用个比较不贴切的讲法啊，硬要说的话，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比如说这个人他是哪里不好，对不对？那哪里不好呢？如果我们今天一个开业医生啊，要用这一张地图来看病的话，那就很简单的，也不是很简单啊。今天有一个同学啊，说被助教拒绝，说来课堂上要找我看病。当然，我们这里是绝不看病的，因为这个我是教书的。那我的教书的朋友啊，任何同业都有面临到的状况，就是你只要肯帮学生看病，他就不好好学，他就会变成怎么样？逢年过节你家送礼，他到底怎么是来细做一个缘分，有事找你医的，你知道那种感觉？那我不要人家逢年过节来我家送礼，然后不好好学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在课堂，就在这上不能帮人看病。但是呢，我现在需要白老鼠，所以那个要助教让你看病的同学在哪里？好，那你过来吧啊，我假装帮你看病啊，其实药都是乱开的啊，回去吃了就吃死好不好？我假装帮你看病，就是表演给同学看一下而已啊。那随便，在我前面随便坐。 坐这里。 你要坐这里啊？ Okay. 坐电沙头那边啊。坐这里，伸个手给我把脉啊。那是这样子啊，但你现在也是内心有点小雀跃，脉象都不准，对不对？就是看错了，是不是？啊，但是就是假装看病啊，假装看病。就是我对你也是一样的，鼓励，就是自己学起来，自己看啊，就是。不要找别人看的，医生都靠不住。我靠不住。我之所以靠得住，是因为我不帮人看。那就是像有一个漫画里面，武功天下第一，他说我就是天下第一，从来不跟更强的人打。啊，对对对。我这个是这样的。比如说，如果我今天用这张地图看病的话啊，我在把他的脉的时候呢，来你坐过来一点，手放松啊，就是把他的脉的时候，比如说这只手，对不对？这个，右关是脾胃嘛啊，把一下脾胃的状态。那右寸是肺的状态。然后呢， 右尺是这个生殖系统的肾的状态，他现在拔起来就是兴奋雀跃的嘛，就是真的就是要喘得很那个脉啊，所以没什么好拔的。然后呢，那如果呢，我是把这只左手呢，这边就是把左关就是拔肝胆嘛啊，然后这个左寸呢就拔心，对不对？左尺就拔泌尿系统的肾，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可能按一按浮曲啊、中曲啊、沉曲啊，这样子，就是按一按，哎，你的心哪里虚？就你的心有点火呀、啊，对不对？那我们开药的时候注意下一点对心火的药，或者说，哎，你的脾胃很虚，我讲的都不是你真实的状况啊，对吧？就是你的心脉根本拔不到啊，那个，然后呢，这个，然后呢，那这个，因为像这个同学的脾胃的脉呢，是很悬。又很粗大的，那这样子的话，那就代表这同学是平常比较容易紧张，比较累积压力，而很悬又很粗大，就是他的这个累积压力已经影响他的消化系统了。那并且悬弦脉啊，神经紧张造成的弦脉，那我看他的这个左关脉呢，相对来讲啊，却没有右关那边弦，还是有一点弦，但是不是那么弦啊。有点带滑，就病人说神经紧张到又有肝火，然后脾胃又整个人又变得比较虚弱，因为这么粗大的脉就是指脉大为劳啊，就是已经人类自己的这个内在的这个常常在兴奋或者煎熬，或者老实说找到这个脉象的话，我是说可能这个人有在，我这样说可能啊，不想随便给你加罪名，就可能这个人有一点爱面子，就是撑着有一点撑着火的感觉的脉，那这样子神经的紧张影响到脾胃，然后又造成比较是气虚血虚的脉象，而且右肾脉也是相对浮大的。那这种时候你可能就会想，开药的时候怎么样帮他能够就是说一出手的话，我想有可能你会想先开一个能够让他神经上比较平静的药，比如说。开一点点小柴胡汤，但是这小柴胡汤如果一开出去的话，它基本上就会血更虚，所以它的虚的状况就会更强烈。所以这个时候有可能你是退步。我这个小柴胡汤也是这张地图的方，对不对？但是没关系，我现在在这张地图上，就是我要怎么样能够帮他养气又养血，然后又能够把他的那个浮起来的阳气收进去，并且他的肾阳是不够的，所以那个肾阳不够，其实还是要用到。相当长期、相当大的附子来补，可是气虚血虚的人，加上已经有一点上火倾向的人，那你会不会常常？但是我如果问你会不会常常什么，就已经问这张地图啊，就是所以不能，就因为我习惯用这张地图的，就你会不会常常觉得有一点这边热烘烘，胸口热烘烘，然后比较这边干燥发热的感觉？不会就不会啊，这只是问的，不会啊，那。好，因为我问这张地图这个问题，是因为如果这个人常常胸口喉咙热烘烘的话，那代表他身上需要先开那个张仲景滋肾水最有效的药，就是猪肤汤，听过没？猪皮煮了加蜂蜜加，就是那种阴虚火旺的人要补那个水不够肾水的阴，最好用的是猪皮，而不是地黄那些东西。那他如果没有这些，那不用用。但是就是因为他到时候需要有一段时间。比较长期的用比较重剂量的真武汤把他的肾阳收下去，但是我过程收不下去的话，还需要加一些往下引导的药，因为他的脸上还是比较，但那个要讲到这张地图了，先不说了啊。那就是在这张地图上处理的话，你就要想到他的这个神经的紧张，就如何，比如说在这张地图上比较安全可靠的开法，就比如说一个比较疏肝又养血的加味逍遥散做底，然后。补养脾胃的药把它保护好，补阳的药适当的，就是你不想用那么多附子的话，生脉保元汤之类的，那保元汤也有那一点点肉桂往下面微微的补，那一上火就要换方法，让它怎么样把它导引下去。那这个就是在这个把脉的话，就是在这一张地图上面，就是这个寸关尺分不同的脏腑，然后看着脏腑的状况，然后去调整它的加减进退，这样的一个思路。可是呢，如果我今天是要用这张地图的话，那这张地图，比如说我要问他的 太阳寒水之气有没有缺损？那我就会说，你平常会不会电风扇的风扫到你就不舒服啊？你看，就是太阳气场有缺损，那一定是就喝桂枝汤了。那你常常会不会，就比如说要问阳明有没有燥经，有没有常常觉得出大汗、身体发热？ 我极少出大汗。 对啊，你看，就这一块就不管它。那小柴胡汤的症，就你会不会早上起来有一点口苦？然后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这里会闷闷的？没有没关系哦，这有胁痛不是必要症。 会有点痛。 对，胁痛口苦，对不对？然后呢，那我如果再多问一个太阴病啊，你会不会呢？如果没事，一般气温，我如果放个抱枕给你，会不会喜欢一直抱着？ 喜欢。 对，太阴也是不够好，对不对？然后呢，那少阴呢啊，就你会不会有些事情啊，就是明明也是你愿意做的，可是就是觉得不想做的。啊，就没有干劲儿，觉得生命里面没有兴趣，都是你没兴趣的，不会。啊，那少阴也是不够，对不对？那还有就是会不会，子女都少阴也可以问什么，会不会手脚常常冰冷之类的？但是少阴病的决断性的那个点不在于手脚冰冷，比较在于没干劲儿跟失眠之类的事情。然后那厥阴的话，看也知道是厥阴啊，就是脸色的气色是比较有一点猪肝红的调性，那也是一眼望之。就知道，所以呢，在这张地图的话，就是一开始就是先这种说，你像六道气场从头到尾都有缺损嘛，对不对？那就是先呢，要去直找他厥阴病的主症。我看一下啊，你会不会有时候天气冷的时候啊，觉得手这里还没有很冰，但是手指特别冰？ 天气只要冷，手脚都特别冰。 我是说，有没有在特别冰，是手指特别冰，还是说平均一点的？ 手都特别冰，没有这个地方不冰，这个地方冰。 对，有没有这个地方比较冰，这个地方不冰一点？ 也有，就是慢慢 冰。再说吧啊，反正那个我在或者是手足厥还脉细命诀，跟当归四逆加味汤的症，就是在厥阴的范围里面找它比较有对到症的，或者是要开乌梅丸的话，就要问说你会不会常常觉得？又很容易饿，可是东西来了又不太想吃下去。 对， 乌梅丸症，就是先从它最小最里面的城墙修起，然后慢慢的再往外修。就是，当你厥阴还没有修，你吃桂枝汤可不可以让这个人比较不怕风？可以，但是呢，过两天他又怕风，对不对？就是里面的框架还没有修好，你往外修修不到，对不对？就是。一层一层里面这样慢慢推出来，好，就这样，你可以回做了啊，谢谢，谢谢。那所以你看啊、哦，我跟他聊了这么久，什么脉都没有把，对不对？因为这张地图的话，好像都是问问题，是不是？问到可以开药的点就下了，就没有把脉。或者说呀，如果这个人他是纯粹的太阳病，那他的那个脉寸关尺都是偏浮的；如果纯粹的阳明病，他所有的脉都是偏红的。就是不是这样的分开来算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不可以看到这两张地图，它是一个不同的向度的方式，同时在经营这个人体。同学可不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就好像这个呢，勉强来说的话，有一点像是建筑物的结构，那这个有一点像是室内装修跟家具，就是这两件事情全部斗在一起了，形成的居住环境才是你这个人体内的风水。这件事情，那我觉得，那而且呢，非常要紧的一点啊，就是帮人看病调体质的时候，如果他同时这个张地图上问题也有一大堆，这张地图上的问题也有一大堆，一定是先修这一张，就是说你先把房子修到没问题了，就是不会忽然墙壁喷水出来了，你再来买家具。对不对？你现在墙壁还会爆裂喷水的时候，你不要说这边摆一个金鱼缸对风水比较好，就是有一个优先顺序，就是伤仲景、伤寒论的六经辩证的修理方法，要优先于一般五脏的调理。那请问一下，这件事情，各位同学哪几个人是科班出身的？科班出身的中医师有没有？那请问这些事情，我们在中医院校这个最基本的事情，中医院校有没有教？ 没有胶吗？有胶，就是两张地图拆开来理解，之间是有胶，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分科讲的，就是每一张地图是单门学一本书，所以老师他是分开讲的。 那也不错，就是作为学生可以理解，是完全就是思路上是不一样的两个系统。 感觉不是，就是感觉两个放到一起会打架，就是不能理解放到一起。 啊，对，就是说我那个朋友他去访问了很多中医师啊，在很多的中医师身上看到的一个难题，就是这两个是不同的系统，可是呢却在学习的时候，因为这个老师教这个系统，那个老师教那个系统，然后学生就觉得应该是都对才对，就是问题就是的确是都对，但是它有不同的处理模式在处理这件事情。可是呢，因为学生在科班呢，他学的时候他就会去想着到底是谁比较对，就有一个是对的，可能哪一个就是错的了，是不是？所以就在那个打架的过程里面就造成了一个很微妙的结局。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几年前啊，那个苹果电脑有一系列的广告，就是有两个人说嗨我是 Mac， 嗨我是 PC， 有人看过吗？啊，没看过也不要紧，就是你们没有看过对不对？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医的学习的过程里面，因为你一定会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书本，不同的老师，然后你会接触到来自于这个地图的一些处理的方法的思路跟情报，你也会接触到一些来自于这个地图的处理的思路跟情报，然后你的，但是你内部的那个档案夹啊，没有一开始就想清楚说我要分两个档案夹来搜集这些情报，就用一个桶装了。然后呢，那个医术就会变成啊，有很多来自于内部的系统阻抗。那个内部的系统阻抗，如果你要我说的话呢，就有点像是你把苹果电脑专用的程式灌到 PC 电脑里面去，然后就宕掉了。所以呢，就是我现在能够理，就是我对于学习中医的人的一个面临到的困境啊，就是说，当他的这个程式灌错了机器，然后程式跟程式之间打架，然后宕掉的时候，这个人会怎么样？这个人会开始说出一些听起来很高大上的话，就是会开始讲一些听起来很玄的东西，就是坏掉的部分听起来最高，这样听得懂吗？但是呢，像我老实说，我学《伤寒论》是这样的。我说，如果你要我说《伤寒论》，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我学《伤寒论》，我没有医术；你学《伤寒论》，你也没有医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看到一个人问你说：“哎，你是不是嘴唇容易干啊？”啊，会。那嘴唇干，那张老师就讲开温经汤嘛，就开温经汤了。那我只是嘴唇干，就开温经汤，还不是嘴巴干哦，只有嘴唇哦，就开温经汤。那结果他什么月经痛也好了，头痛也好，那顺便，反正就是伤，反正我什么也不知道，温经汤就对了。那这样子就把人医好了。就是嘴唇开就开，不，嘴唇干就开温经汤，这不是电视广告说香港脚就涂这个药膏就对了，这个有什么医术呢？对不对？保护牙床就用这个牌子的牙膏，这个没有医术吧？对不对？伤寒论第一招，你怕风，脉比平常浮一点，然后呢，还流得出一点汗，那就桂枝汤，对不对？这个需要医术吗？你说我不会把脉浮，没关系，现在教你把，一秒钟就会，对不对？这需要用得到医术吗？那上海的第二个方，哎，对不对？如果你得了这个桂枝汤的这个症，加上后脑勺僵僵的，就加葛根，这个是医术吗？这是味道不够就加酱油，这是医术吗？对不对？第三招，对不对？就这样一招一招往下学，没有一招需要用到医术啊。然后你就整本《伤寒论》都学完了，然后呢，学完了之后这样随手开药，结果发现怎么很奇怪，我这样子乱搞一通，什么医术都不会，我方圆五里之内所有的中医院都被我医得好，对 对不对？还西医院也是啊，西医院的有效率也没有那么高啊，对不对？那你说大病谁医都死了，那没有关系，那送分题。那这是我爸爸讲的，我爸爸是西医，他说当西医好啊，世界上没有不及格的西医，因为呢，我们西医看到病人呢就这样的，三分之一的病人是你医术多烂，他都会自己好的，这个没有问题，送分33.3分之一给你。然后呢，另外有1/3的病人呢，不管你医术多好，他还是死定了，这个也没有人会怪你，送分。所以这个2/33.3加起来66.67分，你已经及格了。那剩下来那个你医术烂的治得差一点，医术好治得好一点的，那个才稍微讲讲进退。所以他说每一个西医都是67分到100分之间的人。那就这样子啊，那当然我们中医可能要求标准严格一点啊，可是你就什么医术都不要会，就傻傻照着《伤寒论》这样的，他说这样就开这个，这样就开那个，从头到尾没有医术，你的诊疗有效率要到70%-80%还有希望哦，70%-80%的有效率，而且《伤寒论》的药会比较猛烈，就一贴就会有感觉，对不对？就70%-80%有效率的话，你周遭没有一家医院够你打的，你懂我意思吗？对不对？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状况，就是你医术要好的话，就对我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什么，我觉得在刚刚讲的这个大原则底下，我觉得如果用《伤寒论》这个系统来讲的话，医术要好的方法就是没有医术。就是你所有的理由都不必想通，你完全不必去想通温金汤为什么能够让他嘴唇不干，完全不要去想通，没有这个需要，甚至是因为得温金汤症的人啊，有很多人是所谓的更年期潮热，跟温金汤完整的就是嘴唇发干、手心发热，然后呢，这个更年期潮热，这个无论是中西医都不是那么好搞，对不对？就是说。有效药物有没有那么多？可是呢，这个东西如果你去看一个中医师，对不对？他可能会说：“哎，你这个身上这样的熊熊燃烧的样子啊，在我们中医的思考是乃阴虚火旺是也，要赶快加一些退火热滋阴的药，然后当然就没有效了。那温经汤呢是又阳又热又燥烈的药，那吃下去结果更年期潮热就好了，几天内就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如何能够好意思？我们说我们来谈医理呢，对不对？因为更年期潮热，如果我倒果为因的说温经汤的话，我比较会这样子猜想啊，我也只说猜想，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医理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黑盒子，很多东西我们其实不知道的。就是猜想的话，就是因为更年期潮热，如果你用西医的讲法的话，就是你老了嘛，有一些内分泌比较少了。那个内分泌少了之后，你身体就会产生发热的反应，就是内分泌不足的代偿性发热。那如果温经汤那么暖的药，哦，就是好像把你的子宫啊，那个要分泌那个内分泌的地方，捶捶腿啊，松松筋骨啊，踹两脚啊，扇扇火啊，然后他又好吧，老娘再分泌几滴吧，啊，就好了，对不对？所以用大阳大热大烧的药就把这个更年期发热就治好了。但是我没有在说每一个都是这样的治法，但是你刚好是嘴唇干裂又手心发热的那个就会很好治。那张仲景是叫你认嘴唇干、手心热，而且手心热不要都没关系。那如果你今天是月经痛，你问说：“哎，是不是嘴唇干、手心热呢？”如果他也是。但也是吃温经汤调养，那多多少少会好转。但也有人说我吃温经汤没有好，那这个东西是要看另外的，因为温经汤到底是杂病啊，杂病就是不在这六道气场里面的病。那个吃温经汤没有好的人，他其实在另外一个角度，就你如果用这六的地图去检证的话，他其实很严重的厥阴病，是阴阳分裂型的，就是上寒而下热。那个当然温经汤就是。张仲景的这个六道气场的处理必须更优先于其他的调理，因为温经汤是杂病，杂病的意思就是已经在摆家具了，就是不是六经病，不是在搞建筑物的，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但是无论如何呢，你在处理的时候都是不太动脑筋的，而且你要说 作为一个中医，能不能理解啊温经汤症的本质呢？我能不能从脉象上啊去看得出它其实底子是极寒而不是极热呢？在脉象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两滴内分泌的事情，脉象上的状况没有那么明显。那更可笑的是，张仲景的《伤寒论》这本书有一个，这《伤寒论》这本书里面呢、啊，有一个人很惨，就是张仲景的师父。就是张仲景啊，大部分都是说什么什么症状就开什么药啊，但是他如果偶尔他觉得他的这个理论可能会有错误的时候啊，他硬的要讲一些他觉得很不可靠、应该是有问题的理论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件事情我问我师父，我师父是这样说的。所以张仲景的师父在这本书里面被张仲景屌死了，就是凡是张仲景觉得这理论大有问题的时候，就会说这是我师父讲，就是不担这个责任的。所以呢，张仲景说温经汤症的时候，就说我师父讲这个女人会发热，是因为从前有流过小孩，所以有淤血留在子宫里，所以她今天发热。其实张仲景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你也知道张仲景觉得这话是放屁，因为温经汤里面根本没有化淤血的药。就是张仲景很有把握的东西，他就直接讲是这样的；没有把握，就是我师父讲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伤寒论》的这个书写的内部结构。所以我说，我们这课要来学习了解张仲景是怎么说故事的啊。就他师父是一个被他明褒暗贬的很厉害的人。书上记载是叫张什么什么，书叫张伯端还是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是那么可怜的人，还要你跟他名字有解释，就是那。所以呢，就是所以我个人以为，就是《伤寒论》的学习，在这个角度来讲啊，就是张仲景说是什么症，你就怎么开药，就是证明的证啊，就是有这个有嘴唇干，手心热，你就开这个汤；有这个汤，你就开这个汤。那你医术，就你的疗效已经达到这么好了，可是你却是不需要医术的，就是你的脑容量可以就是很够用，你知道，你没有那么多东西需要想来想去。因为你知道，连张仲景、温经汤都开那么好了，所以他是老祖宗嘛，对不对？温经汤祖师爷，他也不知道人为什么要吃温经汤。对不对？不知道，所以赖给师傅，然后讲一些神经病会讲的话。就是你，就这件事不是让人很安心吗？就连张仲景都不懂，我为什么要懂？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中医这个东西的本体啊，可能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文明之前更古老的什么东西，可能那个古老的文明有更发达的科技，所以。有那个年代，就是过去的年代，就高太古超文明，或者说有什么超能力者开悟的人类，甚至是有外星人来跟你聊天之类的，乃至于他们有一个完整的系统。可是这个完整的系统，等到又地球的文明再进入原始人的时代的时候，那我们那些古时候的那些土人应该是不能够理解那些科技的。就那不能理解，但是这些资料还是传下来了。就是当然，古书上是说这些能够传下来的资料是刻在玉的片状物上面，放在金属的柜子里面。那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带的 CD 片之类的东西啊。但是我们反正就是到后来就变成口传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是说，中医从一开始就是我们中国人。虽然拥有这些操作技术，可是却不能够理解它里面的内涵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学习中医的一个，我觉得心情上面的一个基本的姿势，我说姿势啊，就是说我现在怎么做比较舒服，就是那个基本的姿势。学中医啊，能够舒服的基本的姿势，就是不强求自己去理解。因为呢，很多东西是我们今天的科学啊，还没有发达到足以去看到它完全的真相。那在不足以看到完全的真相的时候， 古时候的人只能够拿这个什么阴啊阳啊五行之类的东西来这些象征符号来类比它，但是用象征物来类比那个象征物并不等于真相，就是那这些象征符号啊在这样的被使用，就像好比说我们中国古时候的人啊是不知道 virus 病毒 virus 跟细菌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根本就是生病就说是邪气，对不对？我们既不知道什么是病毒，也不知道什么是细菌。可是呢，张仲景的处理法就是，你在看张仲景的书的时候会有一种惊喜，就是张仲景开药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非常非常精确的，就是病毒类的病放这边，非病毒类细菌感染的放另外一边。也就是即使在完全不知道病毒跟细菌这种东西的年代，更遑论其差别的年代，其实张仲景在临床的症上面能够看出他非常决断性的不同点，甚至连一个就是一般细菌性感染都是因为细菌感染都会引起白血球起来打仗嘛，对不对？所以都是熊熊燃烧型，对不对？那病毒感染在张仲景的眼中是有一种症状的画面，然后细菌发炎的这种是另外一种，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种细菌呢是感染了之后也不产生这个发炎的热反应的，是霍乱弧菌。那在张仲景的眼中，他就把霍乱篇放在伤寒论结束杂病论以前的地方，就他有一种东西又不是病毒，可是跟一般其他的细菌感染又不一样，就他其实张仲景在临床的时候借由这个症状上面的分类，他其实有感觉到那是不一样的东西。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个本质我们都不清楚，可是借由这个临床的症状啊，却可以相当接近这个真相。但是我要说的是啊，临床从症状上去分类，就张仲景的那个思路，就是抓主症开药。我们中国人说辨证论治嘛，对不对？那对着症状开药这件事情，老实说啊，很多很多现在的中医的学习者或者教学系统啊，不甘心这么做，因为你只对着症状开药，就代表你什么都不懂嘛。那可是我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就是面对这个中医，我跟你讲，很多时候人很奇怪，就是你要说中医是很伟大、很美的东西，对不对？可是你又要觉得我可以想通中医，就你那个 IQ 想得通的，怎么可能伟大？对不对？就是因为它是不容易想通的东西，就像我完全想不通那个相对论怎么运用在核分裂上面，变成今天我们这边有电可以用啊，你们再不一定核能发电了。那我说我不用想通核能发电，因为张仲景告诉我说，电灯的开关在哪里，你只要这样它就会亮。就是你不需要去想通核能怎么发电，你只要会开电灯，你家也有亮就好。那你如果要问说，因为我这个是这样的，我曾经有一次啊，上海来一个美眉啊，看到我很凶的这样跟我说：“金立老师，我看你们这伤寒派开药，这叫那就开这药对不对？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嘛，根本就不懂医。”我没话回嘴哎，我觉得他说的也对呀。就是我们学伤寒论的临床治疗率是蛮好的，但是都不懂医。那你问我为什么不懂医？因为中医很伟大，知道吗？就是他伟大，所以我不懂，那不是理所当然的结论吗？就是理所当然的结论，你今天可以开音响，可以开冷气，可以开冰箱，你日子过得很滋润啊。但是你这个辩证这件事情的精确度却是要维持像张仲景一样的 标准的精确，那你中医就可以用的，你用起来就人生很滋润。那你要去想医理的话，其实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会有想错的地方。就比如说就历代的医家其实都会落入同样的问题啊。就比如说到了明朝年间，西方啊，就从广东广西的港口那里开始有一个性病叫梅毒开始传入中国。那对于中国来讲，梅毒是一个新的疾病啊。那先烂性器官，然后到后来潜伏期久了再烂出来的时候，连整个鼻子都烂掉，他们叫杨梅疮，因为长在身上那一粒一粒的东西很像是一种叫杨梅的水果啊，相当恶心的。那梅毒一开始中医在对应它的时候，就是想说要用非常非常毒的药物，就是用铅粉之类的水银制剂。可是这样子弄了之后，病人呢梅毒好像勉强被杀光了，可是病人却变成铅粉中毒了，就铅跟水银中毒之类的。那于是呢，中医又开始去想说，哎，什么东西可以把这个铅粉跟水银的毒啊，把它抽掉？就发现有一个长在土里一种根，那个时候那个根只是三种类，就好像你知道地瓜有很多种类，土豆有很多种类，对不对？有一种叫辟泻，有一种叫拔气，有一种叫土茯苓。那后来发现呢，就土这类似的这种植物，土茯苓特别有效。就是原来用土茯苓啊，只是为了拔除这个梅毒的治疗后的那个金属中毒后遗症。像你们看那个有一个连续剧叫《芈月传》，对不对？就是周朝时代，对不对？被他那个母后下毒了，还是被姐姐下毒了，也是要吃土茯苓嘛，对不对？那只是那个时候好像不是叫土茯苓啊，就《芈月传》常常会在考据上出现一些比较惊悚的东西。那就是为了拔那个金属中毒的吃土茯苓，可是用着用着啊，中国人就发现直接用土茯苓就可以治梅毒。所以于是呢，明朝之后到了清朝的时候，治梅毒的方就是很清楚，就是用土茯苓加什么什么这样子。也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中医人啊，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好像有一点通灵，就是莫名其妙会找到方法。也就是说，你看天下有那么多的药可以用，对不对？怎么会这样子阴错阳差就发现土茯苓可以治梅毒呢？就像当初鼠疫啊，流行到清朝末年，鼠疫流行到两广的时候，岭南四大金刚也就觉得说，哎呦，这个身上发斑，这个好像是张仲景的生麻鳖甲汤症。然后呢，不是四大金刚，只有三大金刚啊，因为最大那个金刚陈伯潭忙着打麻将，没参加救灾啊。那个就是剩下的三小金刚啊，这个就是用就发现说，哎，就症状上比较符合生麻鳖甲汤症，然后就赶快把那个拿来发给这个得了病的人，然后发现疗效也很好。那又或者是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比如说被狂犬咬伤，在西医的世界死亡率几乎是 99.9%， 就没死的那个 0.1 的比例的人是用冷冻疗法让他陷入人工冬眠来逃过那个病毒的攻击期，但是这样子冻过一轮之后，这个人会变得智能会受损，就是也变成废人了。那就是几乎是完全无药可救的这个狂犬咬伤啊，中国历代有医案，就是说一次又一次的治愈这个狂犬病，而治愈的理由更加荒唐，就是张仲景说，在杂病里面讲，有淤血的人啊，是嘴巴很干，但是呢喝水又不太想吞下去，然后那人家就说嘴巴干不喝水啊，就开下淤血汤。原方下淤血汤，然后居然治好了，这个是很奇怪哦。就是像你说这个不太合逻辑，而且狂犬病是一种病毒感染的。像有人他小的时候被狂犬咬到，让乡村里面的老医生用这招治好他，让他上网去分享哦，在网上面被骂翻掉，因为大家有科学有健身就说不可能，这个病不可能这样就医好。那也就是说，我的日本人徒儿说啊，他说你们这些搞中医传统的东西，其实就好像是有一道墙啊，就是用这个金木水火土这个象征符号的东西 形成了一道墙，墙的背后有一种东西叫真理。啊，这个真理有一个漫画叫《钢之炼金术师》，有人看过吗？真理之门啊，就是你到不了真理之门的人呢，就只能够在这个象征符号这个符码以外的世界，透过符码去操作真理，透过符码操作真理的技术叫做巫术。啊，这个话是我自己讲啊，这是定义啊。巫术的定义就是在不明白宇宙的真理的情况下，透过符码来操作真理的技术。那但是呢，就是在这个符码所构成的墙，所谓的符码就包括我常说的《本草童话故事》，什么桂树的旁边长不出其他的杂草啊，所以桂树是驱风的啊。但是呢，人家真的去肉桂的产区看过，又回来跟我苦一张脸说：“金金叔叔啊，你说肉桂旁边长不出杂草，我看杂草很多。”但是我说：“你不要碰碎我的梦啊！我们《本草》是童话故事，你不用真的相信历史上有灰姑娘、白雪公主。”但是童话故事，就作为一个寓言的童话故事，我们这么来编写它。童话故事是谎言，可是谎言的背后埋藏着某种的真实，就是你在操作符码的时候，就会不知不觉可以隐隐约约可以够到那个隐藏在背后的真理。所谓隐藏在背后的真理，我对日本人图称之为暗默知，就是隐藏在黑暗里面沉默的知能，暗默知，或者沉默的智慧，暗默知这个东西。他说，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个系统哦，从过去就是莫名其妙治好鼠疫，莫名其妙治好狂犬病，莫名其妙治好梅毒啊，或者可能以后也会莫名其妙治好艾滋病吧啊，就是等他发现了，就是这个，就是隐隐约约就是说，好像我们人类的这个。是应该说我们所有的生命体甚至非生命体，就是集体的一个潜在意识里面其实什么都知道，只是我们的头脑其实不知道。但是我们透过这样一个类似巫术的操作方法，往往可以有技术碰到一下这些符码背后的真理的世界，大概是这种感觉。那他就认为说，我的徒儿就认为说，学中医啊，就是好像在透过这些符码的操作，在找寻那个真理。那我就问我徒儿一个话啊，我说，请问，就是在这些，因为我刚刚我问这话背后是有些理由的，就比如说，虽然到了明朝，我们中国人发现土茯苓可以治疗梅毒了，可是呢？发现不久以后，就有一个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了啊。当然，而且李时珍写《本草纲目》在临床上面有多了一句话，就是《本草纲目》开始写一句话叫做“用土茯苓忌茶”，就是不要喝茶。可是这个事情有一点有趣的地方是，因为土茯苓它如果不讲这个，它单独某种化学成分对于梅毒的那个感染那个梅毒螺旋体有杀灭或者克制的作用。如果不讲这个单纯化学成分，之前我们说一般中医的语言的什么拔毒啊、驱风啊那种药性的话，是不必忌茶。就是如果你是用土茯苓治头痛、治导流，那个有没有茶都没有关系。就是治梅毒的时候，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当西药用的时候，茶有影响。你知道那个事情吗？就是你吃西药，常常会知道不要跟茶一起吃，会破坏一些成分，弄得那个药性变差嘛，对不对？那讲西药的话，就要讲就有足够浓度的初始剂量之类的事情，所以就是当它是作为西药的某个化学成分来使用的时候，中国人就注意到要忌茶，但是作为中药的时候是没有要忌茶的，你懂我意思？就是中医的故事跟西医的世界故事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这个点上面，土茯苓是作为西药使用的，可是作为西药使用的土茯苓呢？后来的方剂还是会写出这个病人已经很虚了，要不要补气血啊？还是要加一点黄芪，加一点当归，加一点什么其他去毒的药，效果才会好。那那些其他帮忙的药的确可以让那个药效加成，但是那些帮忙的药呢，又是中医的医学环境，不是那个西医的成分。那但是这两件事情是这样的，土茯苓的杀专对性的杀某一种螺旋体细菌这个东西，跟这个环境的相关性又是怎么样的？因为我的徒儿专门是这里，所以他就说， 是这样，我们研究一个细菌，我们用这个药物对付它，在活体里面常常发现这个药物专对性是有效，在活体里面不见得有效。他说因为有很多我们西医的科学的世界看不到的人体环境因素会决定它有没有效，所以在培养皿里面可以杀掉这个细菌，在人体里面杀不掉，但是呢，调理这个环境就是中医的强项，所以用那些调理环境的药物帮助这个一个西药有效，这件事情是存在的。那可是呢，在这里啊，就土茯苓用一个作为一个西药去对付那某一种细菌，然后用中药的其他药物去帮他调理这个体内环境，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会写说什么呢？他说土茯苓这个药性是怎么样有效呢？就会讲说梅毒其毒也啊，是这样的，先因为烂性器官嘛，先走厥阴，后走阳明，土茯苓其药也啊，就运行阳明与厥阴之间，就讲一堆神经病的屁话。这都是化学成分，那是在血液淋巴里面就是直接杀细菌而已。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不知道真理，对不对？所以就会不断的发明医理，就是医理是你搞不清楚的时候乱讲话的话，就是李时珍也是这样。所以就是讲白了，就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医的学问类别的阅读量比较大的人，我可以这么说，就是里面有很多这样子不小心就捏造出来的东西，就很可能这些医理是距离事实很遥远的，就是这个什么厥阴啊、阳明啊，这个可能不是那么相关啊。那因此呢，我们现在中国人所拥有的历代的中医思想、中医理论，就是作为一个学问的中医，里面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不实念拨的含量。我说不实念拨，有人听不懂吗？就不是事实的想法了。啊，有非常大量的不实念拨的含量。而如果我们学习中医啊，是用那种非常中医的思路，就比如说你用阴阳虚实的角度去想一个更年期发热，或者用一个什么厥阴阳明的角度去想一个什么梅毒的感染，我想这些理论跟事实都是没有相关性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说，我们中医自然而然会产生这些所谓的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是有效以后的后设性的理论，就是我们不太能够，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科技能力去检证这每一个中医理论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事实。那比如说我曾经啊看到一个，就有一点像是就什么中医元大会吧，好像我看到有一个，就是当然是有人把他那个写文字搞在网络上了，就好像有一个某某中医大师在分享啊，他好像是讨论痛风之类的吧，然后他就讲了很多什么阴啊阳啊，阳不入阴，阴不入阳啊什么，然后讲了差不多可能有超过10000字的文字量。可是呢，老实说，我个人是觉得像我这种就比较就是痛风谁都有嘛，我们所以大家我啊助教随手都在医的，那我们在随手医的时候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地方跟他想那些理论有关系。也就是说，人的头脑啊，因为人的自我是我执做的，我执就是不实念拨，所以不实念拨就很想变得更肥大。那所以呢，就变成说这种不是事实的想法就会很想巩固自己，然后想要说服自己并且说服别人。所以在中医的故事，在这个历史里面会有不断的有很多的不实念拨这样膨胀出来啊。就比如说本来没有这一回事的，可是呢，金朝的张元素，定案的所谓的引经药，就什么药注入什么经的那个观点。然后本来呢，在那个之前，我们发烧啊，用什么柴胡啊，用葛根啊，都用得很顺，感冒都用得很顺。可是到了后来，有了引经药的观念以后，就有医家会说，葛根乃阳明经之药，感冒初起切不可用，会引邪入阳明。都是大家讲的，然后到了明朝，有人说柴胡 是入邵阳的药，感冒初期切不可用柴胡，引入邵阳，引贼破家里。就是我说他是邵阳，就算是邵阳也是往外推的嘛，对不对？就是这个不是往里面拉的吧？就是不过就是开始会捏造，就像从前的中医的世界，桔梗这味药就是哪里有脓嘛，把它挤出来的，那就是牛抹布要把脓挤掉了。可是呢，因为张仲景呢遇到喉咙痛是有脓的，就开桔梗把那个脓挤掉，就在张仲景开始用来挤脓的啦。那因为喉咙痛那个扁桃体发炎了，你要把那个旧的那个脓挤掉，它才容易好，不然淤在里面它不会好。那结果呢？说张仲景用桔梗治疗喉咙痛，于是呢，后代的医家就说桔梗啊，是专门把这种药的药性拖上喉咙这么高，是在药上浮的药之船，其他各种方遇到桔梗都沉不下去。这个是纯属捏造啊！就我脚趾头有脓包，也可以用桔梗挤掉。所以就是说，中间在中医的世界里面有越来越多捏造出来的理论，而且捏造出来理论的含量是非常之高的。于是呢，我们就会面临到一个难题，就是理论是捏造的部分很多，那我们如何能够学到真传呢？那我就说，在这样的一个中医世界，我们怎么样可以接近事实？那我就问我这个徒儿了啊，我说，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是这样状况之下，我们学中医什么地方是最接近真理？我用了很重的字“真理”了，就是那个我们人类的头脑还不能知道的那个暗莫知的世界的大宇宙的真相。他说：“我的徒儿很单纯明快。”他说：“最接近真理的地方，当然是辩证啊。”你知道吗？他这句话其实我有点惊到，因为我认识的我的中医界的好朋友都觉得。接近真理的地方，他脑中还在让脑海中在想的那些中医哲学，就是那些一般人的头脑都以为中医哲学是最接近真理的。可是我那个学生却说，当然是辩证最接近真理。这句话倒是让我有一点，我受到刺激，是因为我一向都辩证，就不必有医术，对不对？什么都不会就可以会。所以我不知道我自己本人不知道辩证是最接近真相的东西。所以我这个课纲有曾经写过一个文字说，就张仲景的情报节点的方法，就是说，情报节点就是有这么多的情报你要处理，你到底在哪里取样可以取到你要的东西？这个问题，就张仲景这个人厉害的地方是会抓对的情报节点，就是不会发生那个取样错误，就是他要开会时他不会问你脚趾头酸不酸，对不对？就是那就是不相关的事情，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精华之所在，但是正因为是精华之所在，所以你就不需要那些玄幻高大上的医哲学来支援你的临床了。于是，所以张仲景的整个系统在中医史上面叫做离经派，离经叛道的派，经方派是离经派，因为他根本不鸟《黄帝内经》在讲什么。然后后代方十方派叫做尊经派。因为十方派的一家每捏造一个方都要说就创造了每捏造一个方都会说我用这个方是因为内经说什么什么这个是怎么样所以我这样子开好就是后代方才是尊经派张仲景是离经派而这个作为就是做就是我的学生啊认为辩证抓主证是中医这一块巨大的有很多不识面波的这个乱流里面最接近真理的那个点。那我问他说：“你讲这个话是何以见得？”好，或者说，因为我学生是练武的嘛，他说这东西很单纯，就是我们在练武的世界，也有很多你的身体的状况、你的气血的运行，很多。你的对于人体的认知，我们是不知道真相。就是人的身体是一个巨大的谜题嘛。那他说，但是呢，我们练武的人都会知道，真传是在练拳的拳架子上。 他就说，你看，就是我就说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是教太极拳的老师，你手这样摆，你学生正确的打法就只有这样摆，你这样子一点，这样子一点，他说练出来的拳是完全不一样，就练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说有差吗？我看不出来。他说有差，他说我看得太清楚，就是他就是这一点这一点都一点点不一样，都差很多。他说我们练武的人啊，其实是很悲情的。他说因为拳架子一直在变。他说因为每一个师傅他自己的身体感的体验跟他自己的身体的尺寸不一样，拳架子都会变，所以武术越传拳架子可能不一样的版本就越多，所以拳法也是在一个劣化的途中。他说所以对我们练拳的人来讲，看到《伤寒论》是何等的羡慕，因为你们居然有一个拳架子没有坏掉。他就说拳架的那个东西是最接近真理的。他说虽然拳架是最接近真理，但是他说我们的对于一个学术，他说有一个跟他讲能够 inherit， 就是能不能被继承。他说拳法是一个半继承，所谓的半继承就是说师傅可以教，但是教了不是那个当下别人就会，对不对？学生要照着师傅教的去练练练练练，练好了学生也有这个功夫了，才能够继承师傅的功夫，对不对？所以这叫半继承，就不是可以直接教给你的，但是你是可以练起来的。他说你们学中医的人又比我们练拳的人幸福很多，因为你今天教了桂枝汤，今天就可以吃桂枝汤，还不用练五年。因为从他的那个话里面隐隐我听到一种感觉，就是说你们学中医的人就是有这个正确的拳架子，从汉朝传到今天，而且不用练就可以直接打人，你们这么幸福自己都不晓得，就是我们武林中人对这个事情是多么羡慕，就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我觉得像我还是这样的，就是去了什么地方发现那地方什么东西卖这么贵，我就觉得哇，在台湾好幸福，我们台湾很便宜，对不对？就是我对这个学生用这么嫉妒的语气说，你们中医学习的人怎么那么不习服，练武的人那么辛苦都得不到真传，但是我又觉得哦，我们好幸福啊，就是那种会觉得还蛮开心的。所以也就是说，站在一个我的徒儿的经验值的角度，他就会觉得在这些中医的一团迷雾里面，最接近真理的就是那个东西，那你就不如把握好那个东西。那这个就是庄子所讲的得志于手而益于心，就是你功夫没有练成以前，你不能说你懂太极拳，对不对？你那个拳就是能够把人弄飞出去了，你才能说你懂。所以那我们，可是我们现在有些人学中医呢，就是得志于心，再得志于心，再得志于心，临床还是大不足。因为你知道，就是学中医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你想这些道理，想来想去，然后终于弄它荡掉了，你就说我感悟了什么东西，就是自我爆肥的时候，人会有感悟的，很可怕。就是自我爆肥，就你忽然炸出了更大坨的不死念佛的时候，你自我就会爆肥，自我感觉忽然变得很良好，就是我悟了。所以这个，但是呢，我就说我们练伤寒论医术，应该是医术，就是临床的草有效率能够提高，这样子做着做着，好像自我还是相当之消瘦，对不对？我对人家这样子骂，你们头痛有什么用？根本就不懂医理，我也觉得好像也是不懂，那连回嘴都回不出来的。那所以呢，这个大概是这第一个。这个课程的第一个小单位，就是我个人认为的，就是学中医要注意到的，就第一个就是从症状去开药，虽然得不到自我肥大的快乐，但是呢，却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做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想要对你学习到的中医知识做一个整理的话，你一定要记得你有两个不同的资料夹。有些东西要归类到这个资料夹，有些东西要归类到这个资料夹。 啊，这个是我认为的，除了心力好坏以外，学中医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啊，那下课之前还有十分钟，那我们这同学有什么意见可以讲一讲啊？看看有没有人来请说。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用的这张地图是更接近能量的，这张地图更接近。 可能没有啊，可能没有。其实有，我跟你讲，这件事也对也不对，就是因为这六道气场在处理的东西，的确好像比较能量状态啊，或者你要说什么练功夫的人体验到的奇经八脉是不是更接近能量，是可以这么理解，但是相当不绝对。而且我这样子请问说反问你啊，就是你这样理解是为了什么而需要这样的理解？ 课纲上接下来会讲那个经化精气化。 哦，那个是三生大人版的《黄帝内经》的一个意见。 对，包括我之前有理解到，就是从最里面，然后到奇经八脉，然后到十二经脉，然后到五脏六腑，我就似乎有一个从能量到 物质 的那么一种感觉。 OK， 那这样子，我比较，我想我先不针对你的问题，我比较平时的回答啊，就是。这五跟六的地图在我的生活中重要的是你辨证的精确度跟你诊疗的手段啊，跟你开药 的能力，那就是接近物质或者接近能量这件事情在实际生活应用它的时候可能不必那么考虑，可能没有那么考虑到。好，那还有没有其他同学？哎，您请说。说所谓的离经派啊，我帮你刚才那个话，我重新说一次我的版本。就张仲景的《伤寒论》一开始就是抄《黄帝内经》的热论，《黄帝内经》说伤寒感冒一开始是攻哪一条太阳经，然后走哪条阳明经。反正《黄帝内经》就是讲怎么样沿着那条经这里化掉那里化掉，然后就是都在一条经上讲故事。但是张仲景讲的临床都是推破到这一个经所代表的那一种气场，寒水之气有问题的话，人这里那里哪里都会有问题。所以呢？张仲景不像《黄帝内经》这样在一条经络上说故事，然后这样子做了以后，张仲景就开始有很多临床的用药的理论跟结构，就再也不照《黄帝内经》开药，这样一件事情。 通过他们就传过这种方针是什么？方针对应哈、啊，方针对应就是从临床来讲的话，可能在这个圈子里面觉得像这种抓虫针来做的话，可能效果是很好，但是可能只有60%到70%的治愈率，对疾病的治愈率。那么就是说我们不讲形而上的事情，纯粹讲这个治疗。所以说我就觉得，像吉义东洞他们这些啊，日本。这些老祖宗们哈，他就说没有，就是他是否对这个危重，比较就说厉害一点的病哈，他的治愈不是太强，他是否就是说没有去遵循内经上的一些礼仪？我就想说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是看这个问题。 好，我听懂你的问题了。他的意思，这位同学要说的是，但其实东东是特例，他本来就医术比较不好的那个，就是。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他提到的是一个我们中医啊要作为一个像是武道的训练还是作为一个学问的研究的一个比较关键性的问题。因为呢比如说像我们为什么要读内经，因为你有中心的理论架构才能够指导你的学习进度，这是有意义的，对不对？但是你为什么不要读黄帝内经？因为这个人没有照他生病，这 就是说这个人刚好不是赵王那天生病的时候，你不要往那天要去晚上找乱套，对不对？所以呢，但是这个同学讲的问题，他的重点啊，其实是在质疑，就是说，当你只有这样子的方正相应的时候，或者是调正相应，就是同样套朝向的加格根，那没有一个完美的理论体系作为指导的时候，你的医术还能够在向上进步，去对应到那个张仲景没有写的那些更难治的疾病吗？那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头脑就会忍不住想说，所以我需要一个好的理论架构来指导我的学习跟进步。但是因为医学这个东西它的体质比较有，至少有一半很像是练武功，所以就会变成说你呀、啊、在家练拳是打这个拳套，那遇到那个没有见过的疑难杂症，对不对？就是路边忽然有人偷袭你，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把它打趴掉，就是看你平常在家里面的基本功有多好。所以张仲景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呀教的东西可能只够你1-5-60%的病，但是剩下来的你自己会慢慢的知道怎么医。而那个慢慢的知道怎么医这件事情哈，并不是有意识的头脑，而是有点像是弹钢琴练吉他那种东西，就是你无意识的部分，就像是简单来讲，就是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下围棋的人，下西洋棋的人，一开始下一子都是要想的，但是下到变成高手以后，每一子下去的时候他都没有在想他为什么要下这里，他自己不知道，但是你不能说他棋艺不高，只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想，就是功力越高的人越没有想这件事情，但是不代表他打不赢人家。那也但是呢，这个事情这样的，你的基本拳架越好，你越有可能功力提高。这个东西就像是中国人会说中国话，可是中国人不知道中国话的文法，就是不知道中国话的文法，你却可以在不知道文法的情况下，随着训练，随着你的心灵上面的体验，居然会有人可以写诗写到像李白那么好。这个李白写诗写那么好，不是因为他学过那个教外国人读中文的学校，知道了中文的文法，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事情我们都以为是有关系的，但是因为但是你不能说没有文法，就是我们中文当然有文法，只是我们中国人都把中文的文法交给潜意识去管理。就像是我今天哪里痒了抠抠这里，很多细微的肌肉的动作都交给潜意识去管理了，可是我们的头脑非常不放心潜意识来管，所以就一定要我也要知道你在搞什么鬼。所以就说我还是，但是呢，问题就是说我到底是能够找到一个精确无比伟大的理论来拉拔我向上比较好，还是就是老老实实练拳套来让我自己慢慢的进步好？这个东西其实两者的希望都是一半一半，都是很渺茫的，因为有那么多人练太极拳，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摸你一下就飞出去啊，对不对？练不成的人还是比较多啊，包括我练中医，我也觉得练不成的地方比较多。但是呢，我勉强可以说的就是，我基本拳套做得越精准的时候，我遇到我不熟悉的病的时候，越有希望，哎，临时就这样试试看，然后矛盾，就是会超过，就你的基本拳套越精准的时候，你越有可能遇到狂犬病就莫名其妙拿下一血当把它治好，遇到鼠疫就莫名其妙拿生麻片把它治好，这个东西就是跟潜在意识包东西的功夫了。那所谓的最接近真理的那个点在辩证，就是那个基本拳套越好的人，他越有可能刚好捞到东西，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就像是中文，对不对？你就一个字一个字学嘛，可是你真的气急了的时候，你也可以骂说我操你妈，而且叫你跟你爸站旁边看着，对不对？你脏话自然就会出来了。哦，就是虽然你只学了操你妈三个字，但你的后面那一串还是可以加呀，对不对？就那个潜意识的文法还是一直有在运作的啊。但是我还是要说，你说的那个不放心也是我们大家共同拥有的不放心，而且 你刚刚说的事情是一个事实，因为我的徒儿是日本人，他就说我在日本看到日本中医书全部都是没有医理，就是这个一个病，然后说这个方也可能治得好，那个方也可能治得好，有50个方都可能治得好，因为曾经试过都有成功过，就是是没有医理，就是你说的那个日本人那个问题是这样的，很惨烈的。可是我们不是，我们不像日本人那样子说这个病，比如说月经痛，哎，那个日本的医书啊，列50个方，都每一个都有猫到过。但是呢，我们的话也没有像日本人那么夸张，我们的话是有辩证点的，就是我们如果用张仲景的系统的话，就会去注意到要用这个方或者要用那个方，它的临床上产生的那个症状是怎么样的不一样，就是用辩证点来当做下药的技术点。那现在超过他的时间，我们休息10分钟，我再回来继续回答你的问题，好吗？而不要鼓掌，你们当年有点奇怪，就知道我在乱鼓掌。有一次我在。